僵尸先生第二部，原著黄英、骆泽之、黄炳耀，后期志聪，主播及改编六时吉祥。第二十二章，上回我哋讲到宝少爷要复仇，咁啊竟然揾到咗文才嘅生辰八字，较早俾佢呢个真名嘅叫做藏尸怪老子嘅人手上。呢、这个咁嘅邪道老坑就喺咸水镇嘅郊外摆起法坛，就作起邪法要搞阿文才啦。随住一声一声咚咚咚咁嘅鼓声，法坛前边嗰两个石堆被塞满咗曱甴啊、毒蜍嗰两条干尸啦。随住鼓声嘅一起一伏，已经腐烂咗嘅四肢啊，慢慢就开始胀起身。宝少啊，咁大个仔点见过呢啲咁嘅场面啊？吓到成个缩咗喺呢个怪老子嘅后边，只见到石堆里面嗰两条干尸咧，首先系大髀，再到肚腩，再到胸腔，本来已经干到裂晒嘅肋骨啦，肋骨同骨之间咧，慢慢胀咗起身。怪老子见到咁，当堂加速咗敲鼓嘅节奏，咚咚咚，咚咚咚，一边密锣紧鼓啫。而对面嗰两条干尸咧，佢啲喉咙啊、面部嗰啲肌肉啊，哇，滑鬼突，本来已经系瘦到皮包骨烂晒咁滞嘅咧，随住节奏不断加快嘅鼓声，喉咙啊、嘴啊、面啊、突出嚟嘅眼珠啊，都跟住啲鼓声一下一下咁跳动住，不断咁变大、变大。突然间，怪老子大喝一声，将左手嘅人头骨髓向天一指，嘴里边啊唔知咬紧啲乜嘢，噗咁一下就喷喺两具干尸上面。两具干尸咧突然间眼睛一睁，本来冇神嘅眼珠啊，突然间好似生翻咁。两条干尸突然间啪声跳起，哇咁样就扑向咗怪老子。宝少吓到濑尿咁仔啊，一缩啊缩咗喺怪老子身后边。怪老子呢，你都冇理宝少，纵身一跃就跃咗两条干尸嘅前面，礼手一揸就揸起咗个造型奇特嘅木头公仔，用写住文才生辰八字嗰个指挥呢涂喺上面嗰个木头公仔呢，只见到怪老子攞住个公仔喺两条干尸面前一扬，随即呢个公仔呢喺七窍里面升起咗一道白烟。只见呢个怪老子怪喝一声，手上的木头公仔向上一抛，两条干尸呢是一大一细，好像一个大人一个细路咁嘅，四只手就抓住咗只木头公仔，对住公仔系咁闻又闻。闻完一轮呢，怪老子啊念动咒语，大喝一声，一大一细两条干尸慢慢一步一步吉下吉下咁就离开咗法坛啦。而另外一边厢呢，文才就已经喺四合院度瞓到嘎嘎声咁滞㗎啦。咁当然啦，阿何老板嗰间四合院咁鬼大，一人一间房都不为过。而九叔同阿秋生呢就行咗四合院嘅另一边做咩呀，当然就係帮阿小红呢个女鬼疗疗伤，顺便就陪阿伯姨婆讲下嘢咁样啦。见到文才呢几日又系同宝少打交，又系开档睇夜粥，今晚啊仲要同师傅大斗发起上嚟，人就肯定攰㗎啦，所以就赶咗佢瞓觉先。文才瞓瞓下觉，点解有啲嘢都咬緊自己隻脚嘅呢？你话冇点怀疑，一拍就拍开咗， 乜话乜咁多曱甴噶，唔系已经执过屋噶啦咩？ 啱啱拍走两只曱甴啫，文才吓到成个人一扎醒，乜扎醒啊唔紧要，而家先至知道佢自己啲衫啊、鞋啊、裤啊已经爬满晒曱甴啦，吓到文才连滚带爬碌咗落床，冇理由嗌噶，曱甴啫。急急忙忙啊，将身上面啲曱甴全部揈晒落地，哇，成身鸡皮都起晒，一边系东张西望，我睇下叫唔叫师傅好啦。突然间喺墙角碌头嗰度咧， 有个黑影在地下里面躝下躝下咁。文才企呢慢慢行过去睇，个黑影咩嚟㗎，好似细路嘅。呢度冇细路㗎，又唔係有鬼呀，师傅喺度点会有鬼呢？哎呀，小红先至有鬼嘛，冇理由呢度又有鬼唔知㗎。一路諗住，慢慢一步步行过去个黑影嗰度啦。只见呢个黑影上面捞住块布，块布上面呢仲放住个竹凳上面嗰啲演㗎。文才见到，唔通我只猫嚟嘅，啱啱掀开个块布啫，一张鬼面就伸咗出嚟，就係、是、宝老师嗰只细嘅僵尸。只见呢只僵尸两只眼突出嚟，指甲话黑色又长又污糟，擘大个口伸条脷出嚟，啲曱甴啊、毒虫啊就係喺佢个口里面捐出嚟嘅咧。文才握到啱啱想嗌啦，褪后一步，一撞就撞到啲嘢啦。真系嗌都未嚟得切嗌啫，拧转头一睇，另一具人咁高个干尸就动正喺文才后面，面上面肌肉腐烂，鼻梁都冇咗噶啦，两只黑洞洞嘅鼻哥窿，即系鼻骨嗰度咧，仲攣住几条唔知叫咩名嘅虫喺度揈下揈下。文才啊，鬼就唔惊，僵尸亦都打过啦，面前咁核突嘅嘢都系生平第一次见。吓到佢叫都冇力啊！双脚一软，差啲啊成个坐咗喺地啊！啱啱褪后一步啫，两只脚一凉，一望细嗰只干尸啊，已经箍住咗佢两只脚，一路就咬紧佢大髀添啦！文才啱啱想嗌啦，啱啱擘大个口啫，只闻到一阵恶臭攻鼻咁嚟，未嚟得切揞住个鼻啫，嘴里边就塞咗只手入嚟啦，两只僵尸啊！一下撬实文才的身，文才吓到喐都喐唔到，口呢又被人塞住，成面有腥有渴咁嘅味，打又打唔到乜滞，冇办法啦，死马当活马医呢，当堂成身啊使出万力，两只手一叉，就叉住一大嗰只僵尸嘅头，成个身啊向后一撞，贴住埲墙，而呢个时候呢，细嗰条僵尸啊死死咁揽住文才只右脚。文才只能够伸出左脚硬住大嗰只，系咁就硬啦。两只手啊掹住嗰只干尸嘅头，硬硬下一掹一扯之间，咧咁一声，大嗰只干尸嘅头就俾文才咁生咁样掹开咗啦。唔掹开都冇乜嘢，只见到大嗰只僵尸嘅头俾文才一掹掹落嚟之后，成堆毒虫啊、曱甴啦，就喺断头嗰条颈度系咁喷晒出嚟。文才又唔理啦，蛮力一拉，将塞住自己把口嗰只干尸嘅手啊，从大僵尸嘅身上面一扯，又掹甩咗，随即只脚用力向前一揈，就揈开咗细嗰只干尸，将只烂手从我口里面又掹掹出嚟，噼噼咁咳咗两声之后，只见到成间屋啦，已经布满晒曱甴啦、毒虫，哇，真系恐鸠怖！文才啱啱想话揽上两步嗌师傅啦，点知？后脑一捅，成个人向前揈咗嘢，噼啪咁啊打咗喺地度，啱啱懒快起身啫，只脚好似俾人打咗下咁，成个跪低。而另外一边厢，呢、这个虫尸怪老子攞住嗰个人骨嘅大锤，正喺度一下一下咁打紧，屠咗文才八字嗰个木头公仔啊！只见怪老子攞住个人头骨锤，对住木头公仔嘅脚掌一扫。成个木头公仔当堂瞓低，而文才呢同时一脚争一捅，噼啪咁样，成只反转田鸡咁瞓咗喺地度，只脚啊脚争嗰啲位啊又酸又麻又痛，啱啱咪又准备嗌啦。而呢个时候，怪老子就将一嚿石头对住木头公仔嘅心口一砸，再压上呢个人头骨锤。文才喺呢头呢当堂成个人唞都唞唔到气，喐都喐唔到，咁一路系咁挣扎啦。斜眼一望，只见到喺墙角嗰边俾佢一脚揈开嗰隻细嘅干尸，正系一步一步咁躝緊过嚟，而另一隻俾佢扯断咗个头，扯断埋隻手隻大干尸，喺断头嗰个地方 啲曱甴啊，系咁一只啲唔使钱咁样躝出嚟，一步一步又慢慢行过去文才度。文才真系慌啦，嗌又嗌唔出声，喐又喐唔到，眼睇住两条干尸已经行到自己身边，只见到细嗰只干尸慢慢就躝咗文才个头上面，你眼望我眼。而大嗰只僵尸咧，就已经行到文才嘅心口嗰度，向住佢一坐，就坐咗个肚腩上边。而同一时间，两条僵尸嘅头啊、心口啊，力力辣辣咁啊裂开，喺条裂开咗个罅嗰度，无数只曱甴啊、毒虫啊，就系咁样捐出嚟。话咁快，所有呢啲咁嘅曱甴啊、剩啊，全部躝咗文才身上。几乎将文才成个人活埋咁滞啊！文才心里边你惊到不得了啊，心里边系咁大嗌啊，忍唔住，忍唔住，禁住啊！我宁愿唔要腐皮啊！啱啱心念一动啫，成个人一坐起，文才开心啦，咦，喐得啦噃！拧转头一睇，屌，那咩边系喐得啊？系自己嘅魂魄。脱离咗自己嘅身，坐咗喺度，拧转头望到嘅系俾啲曱甴包围满晒，仰面瞓喺度，自己嘅肉身嚟噶。而文才嘅魂魄见到呢一幕啊，吓到都唔知点算。见到嗰两条干尸只眼啊望实佢个鬼魂，文才啊心惊啦，唔系啩？鬼魂你都望到，当堂吓到慌不择路。沿住道门就系咁冲咗出去，啱啱冲到一半嘅时候，先至醒起，咦？呢度我人生路不熟噶，应该翻转头揾师傅先系。啱啱谂到呢度啫，脚步一停，拧转头啊跑翻四合院。咁嗰啲人就会问啦，点解跑咁快嘅？梗系啦，鬼魂肯定行得快过人噶嘛。咪人啊有重量，鬼魂呢？据说系21克嘅啫。文才的鬼魂啱啱话慌不择路，系咁向前，系咁跑，跑出咗两条街，佢自己都唔觉啊！拧翻转头谂住睇下，哎呀，师傅间四合院喺边啊？快啲揾先！点知条路都未认到系边条打边条啫？突然间条颈一紧，成只鬼魂俾向后一拖，心里边叫惨啦！边鬼个啊？唔通又嚟咗个道士嚟收鬼？拧转头向下一望，大家都估到咯，就系、是、呢个虫师怪老子。而隔篱呢，就系、是、一面淫笑嘅宝少。只见到宝少同呢个怪老子眼上面都贴住两张树叶，睇样就应该开咗阴阳眼，见到鬼噶。怪老子啊，一手捻住文才鬼魂条颈，一边就望住宝少讲啦。落喺我嘅手里边，阿宝少，你啊谂住点样啊整下佢咧？宝少啊望住文才嘅鬼魂， 你都有今日啦，系咪啊？得罪我嘅人从来都冇好下场嘅，我要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你话我系咸湿仔啊，猪狗不如好，你就同我做只猪。 一边讲，一边斜眼望望呢个怪老子，指一指后边嗰个猪栏，就讲啦： 啊，法师，你可唔可以将佢只咁嘅死鬼嘅鬼魂整落只猪嘅身上边嘅呢？ 简单呢，又唔系未做过。 哦，我知啦，你系话嗰个保安队长啊？ 系咯，我话唔得嘅，有钱万能噶嘛。 两个人一边奸笑住，一边捻住文才嘅鬼魂，就行去咗个猪栏度。只见到呢个怪老子，求其执起只猪仔，一捻个猪鼻。将文才成个鬼魂一缩就缩细，一拍就将文才个鬼魂拍咗只猪度。 等你话我猪狗不如系嘛？啊，系啦，法师啊， 咁佢只鬼魂打咗入个猪嘅身体里面，咁佢个人又点呢？佢会 咁佢留低嘅肉身呢都好正常嘅啫，唔会俾人发现佢有咩嘢嘅。 哦，咁即系 佢又冇病冇痛，肥尸大只，不过佢净系识讲两句说话嘅啫。 哎呀，咁系边两句啊？ 惊惊，同埋怕怕。 咁好啦，文才真系变咗只字，而九叔同秋生咧，一啲都未发觉噶，各自行翻去瞓觉添。咁跟住落嚟又点收科呢？我哋下次再讲。